神想在你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天天哪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精彩节目重播。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期节目主持人郑磊、王哥祝大家国庆中秋双节快乐。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 哎呀，你麻将又回来了， 带板儿 啊！行行行， 好木头。 我这几天不上节目，有新设备了啊。 对，咱们设备现在更新换代了啊，带木头开始上板了。今天特别激动，我一直就惦记今天好好上班呢。 你激动个啥 啊？今天来的嘉宾都是我的偶像。 什么叫今天惦记着好好上班？前几天之前的都不算好好上班是吗？ 拼了。 为什么呀？ 今天来的都是我的偶像级的嘉宾。 今天来大咖了、 啊、真是大咖。咱们现在北京青年戏剧季呢，戏剧节呢，也正在现在是进行当中， 如火如荼。 对，我们今天请来的是局外人的主创团队。 嗯， 这几位那简直是如雷贯耳、啊、 是不是？ 你看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现在有很多人说了，看得到吗？坐等杨哥啊，还等老大出来，我们在这儿说话他能不能看见呢？我帮您转达没有问题啊，大家可以看到。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局外人的导演杨婷导演。杨导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其实现在有好多人通过视频直播在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啊。 嗯， 这个欢迎杨导做客我们的节目。 对，最早认识杨导的时候是很早以前，虽然暴露年龄啊，但是呢 你想暴露谁的年龄？ 我的、啊、我的、 啊、对对对对， 当时是在恋爱的犀牛里面的红红 啊， 完全现在看杨导这种恬静的样子，你想象不到他在舞台上爆发力是那个样子的。特别特别的棒， 是不是、嗯、 所以说今天啊，我发完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很多人是在寻求这个，跟我说郑磊啊，给我要个签名照片呗，我说不给，都是我的。 以前都是这个我们来的嘉宾蹭我们节目的热度，今天是我们节目在蹭我们嘉宾的热度。 终于抱回大腿啊。 是的。 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局外人的主演赵阳老师。赵阳您好。 那个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呀，张 老师，我发完之后所有人都问我那位大叔是谁呀、啊、全是年轻的姑娘们， 就对不上号。你知道当时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在看《少年包青天三》的时候，就是因为赵阳老师在里面饰演的公孙策嘛，当时天王传奇什么、嗯、好吓人的，我说哎呀白白净净的，今天哎呀好像这叫个叔啊，好像叫差辈儿， 怎么叫都行啊。 人家证明这叫什么，证明风格多变、啊、可塑性极强，对不对？是不是 我们剧王的评价真高啊。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局外人的女主演、哦、赵宏伟老师。赵老师你好。 哎 好，欢迎赵老师做客我们节目啊。 嗯，宏伟老师，这个我们看他的整个的一个就是拍过的戏啊，感觉就是跟杨导彻底绑在一起了，几乎杨导所有的戏能演，您都演了吧？ 对对对，是的 啊。那也请赵老师离我们的话筒稍微近一些。 那这叫在我们的话说叫黄金搭档，就像我跟郑磊一样的关系，对不对？哎呀，今天嘉宾来，你的脸上跟着贴金。 你也不问我嫌不嫌弃你？好，今天呢，我们就局外人的这部话剧呢，也跟三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因为这部戏呢，也是我们就最近这个在演出季过程中呢，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部戏，但是呢前段时间确实因为时间原因没有看上，好像后几天还有啊。 你这怎么着，我听着你好像跟人要票呢，好意思吗你？ 必须买票才 有，必须买票啊，对不对？ 我再送10张。 谢谢。我们节目组都谢谢你。 那现在呢，我觉得咱们进入今天这个访谈环节了啊。今天本来我们一开始我在想，我说问什么问题啊，真是我有好多自己私下的问题想去问，但节目中不合适。 啊，有八卦的心是吗？ 没八卦， 我们是一档有社会责任感的节目，好吗？ 其实我们说看这次这个拍这个局外人是一个挺大的戏啊，加缪的戏是其实很有影响力。 是的， 当时其实局外人的这个影响力也不是在最近也最近才有了，已经前面有很长时间了。 嗯， 想问问杨导，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文本来进行改编？怎么开始想做这部戏的呢？ 其实特别的偶然，说来也惭愧，就是。我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读过这个小说，虽然它并不是一个鸿篇巨制的一本书，它很短，差不多也就是4万多字。我呢是因为想要有，我有一次是想要去书店找加缪的那个卡里古拉的剧本，因为我有一年去立陶宛的时候，然后看了他们排的卡里古拉，非常棒。去年的乌镇戏剧节他们请过去了，也把那个戏请过去了。然后我就想回去之后再读一下这个剧本，结果我没有找到卡里古拉的剧本，但是我看到了《局外人》。然后我当时我就那是在一个有咖啡厅的一个书店里，小书店在重庆，非常的热。然后我就。要了一杯咖啡，我就坐在那里，很快的我就看完了。我印象当中好像有一个小时或者再多一点，因为我读书非常快，然后 加上这个篇幅也不是很大， 对对对，加上它又很短。然后看完了之后，我就整个人就傻在那儿。然后完了之后，我印象特别深，就我当时就读完了最后一句话之后，我合上那个书，然后我那个眼泪就流下来了。但是因为咖啡厅也有很多人，大家也有看书的，也有闲聊的，我怕他们。误会就是以为这家的咖啡太难喝，所以我就赶紧擦干了眼泪，然后默默地把头低了下去。后来我就在想，因为在那之前的有一天，我在他们非常著名的一条就是吃饭的一条街上，街上人很多，然后饭馆里的人很多，你不管是回头看过去还是往前看，往左看往右看，全部都是人，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兴高采烈的或者吃饭或者聊天。但是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我忽然间觉得好像周围的东西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局外人的概念， 就进了刚才您看的那篇作品的那个。 但是这个感觉是在我读这个小说的头一天出现的，所以第二天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的 有感触。 怎么讲，对，就感触很深。所以就有了这个戏。 这个戏从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这个想法？ 其实那是2016年的夏天嘛，应该是2016年5、6月份。 那您的动作太快了。 对，然后对，是的。但你要知道，就是为什么在2016年，我们等于是2016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内部的3场演出不对外的。因为在我做这个戏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我才知道我将面临的是什么，所以我很害怕，我真的非常的恐惧，我的那种恐惧感让我没有办法，就是有信心让这个戏直接就拿出来给大家看，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内部的商演，我想要内部的演出，不是商业演出，我想要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对， 这个 对对对， 这个内部这个开演的时候，当时。张昂老师，您什么感觉？这怎么咱们排完了之后还不给别人看呢？你有感触吗？ 内部当时说三场内部的时候，我也挺理解的。我觉得可能因为真正呈现出来，是不是能够给大家一看，能够耳目一新啊，能够有不一样的特别新鲜的那种感觉啊，可能需要朋友业内的人士给我们提更可贵的意见啊。我觉得这也挺温暖的这种感觉，而且说白了就是说，如果我们上来就商演就怎么着这些东西，这可能一不是这样性质的一个故事，也许有这种方面的倾向，还有一个就是说想让自己内部的好朋友让他们先睹为看，这么一个东西，看我们的心搁在那里头，然后我们的活放在那里头，你们看是怎么样，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还可以再调， 就像一个内部评审会一样。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步走出的时候，大家我觉得得有一个能合到一起去的一个想法。如果说只有说杨导说我就想作为内部的，其他演员可能觉得不乐意的时候就不好谈了。但我觉得像赵宏伟老师没有关系，他们合作太长时间了。我在节目开始前我还问赵阳老师呢，我说您这话剧拍了多少部了，反正他说没拍多少部，反正全给杨婷导演拍了。 让他绑着我们两位赵老师啊。其实这个局外人，我知道以前杨天导演有一个我的妹妹安娜，来自于安娜卡列尼娜，那个可是个大部头，超大部头的一个巨著， 是的 啊。这个局外人呢，又是4万多字的一个小的，就是短的作品，那而且局外人他是大，别看很短，但是大段大段的意识流，个人的独白在里边。我看那这两种改编，就是这两个戏，就您的经历之后，您觉得这两种改编，它两种戏，这两部戏有多大的区别？就是你的区别感觉它在哪儿呢？ 其实那个安娜卡列尼娜那部戏，虽然它就是确实是一个鸿篇巨制的一部名著，但是当时我们的编剧郭琦，他是从哥哥的角度来出发，然后从哥哥的眼里看待他妹妹的发生的这些事儿，所以我们并不是，我们等于是走了另外的一条线，所以我们在做那个戏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说我要做一个多么宏大的一个作品出来，我们只是想要通过不同人的角度来怎么看待安娜卡列尼娜的这个悲剧。那局外人，其实局外人我们到后面也是做了很多的剧本方面的一些调整，里面有一些戏，包括剧本当中玛丽，原小说当中玛丽的这个人物，我们等于重新又给她进行了一个新的一个诠释，包括对演绎，包括玛丽的身份，那个小说当中只是讲她是莫尔索的女朋友，但是我们后来把她放到了一个就是很社会边缘的一个很底层的一个人身上，然后这样就是他们两段戏当中，因为玛丽的身份的一个不同，所以导致后来在莫尔索整个他这个人的这一生当中，玛丽就是像一束阳光一样出现，就是唯一能让他感到温暖的一个点。那当然其实原小说当中一定是有这个成分在里面的，但是因为要把小说改编成一个话剧，然后放在舞台上，你就必须要用很巧妙的一个篇章去介绍，你又不能长篇累牍的去讲他们之间的关系，讲他们的事儿，所以就是也是在文本上面做了一些改动。那我觉得这两个作品其实都是编剧，就是要我觉得是要感谢我们的编剧，就是他给这两部戏都提供了一个让我很相比来说比较容易下手的一个空间。 是这样哈。 其实我们是好多朋友问啊，那天看到杨哥的时候，杨哥就穿的这件格子衫。 哪天看见的？ 这不太清楚了。 对，来， 其实说 赵阳一个月都不换衣服， 这样聊吗？ 这有可能 实话实说， 同一件颜色同一款式买了好多件。 真不是。 啊，就是那一件。 就这一件啊。 不是我吧，确实来之前也试了两件，说哎，这咱那个来咱们节目了，今晚有戏，我说哎，我是不是穿这个更干净点，更漂亮？ 是的，是的， 还有我一想，最自然、最舒服的就是我近几天穿的这件。 因为已经穿了好几天了，就是它比较的贴身，就是 真的真不像说 也不用洗， 这个、 对， 打过补丁，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格子，这我特别喜欢这件衣服，它破了我都舍不得给它扔了。 这也是一个真实的状态，是不是？ 对，有特别新颖、特别好的，但是我穿着不喜欢，可能我一直放在那里。 行，反正因为我们网友总会有各样奇奇怪怪的问题，我们看见的时候就会顺手问一句的，是吧？ 大家说现在有人说了是碰巧，那不一定是碰巧。 对，我们也觉得好像不是。 张老师已经解释了啊， 对。 上半时段呢，刚才杨导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为什么要拍这部戏，以及跟他其他的像有大部头的这个 曾经的作品 改编过来的一些区别不同。下半时段呢，其实我们也想问问杨导，在现在这样一个话剧环境里，我们所选择的题材，以及因为这个题材，大家很多可能有些时候出于商业考虑，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在题材选择上都有各自的看法。 对，因为我们这边有戏可能不仅仅接触到话剧啊、戏剧，包括一些影视作品，市场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在市场这一块呢，可能在稍后我们这个整点过后，后来可能还要问问杨导的一些事先的一些考虑和一些顾忌，好吧？ 还得问问二位主演，因为这部戏呢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它里面服装很有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经常没有服装。这个稍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们中间过程中、片花过程中呢，我会给大家放一些海报，大家就知道这个特点在哪儿了。好，我们稍事休息。 你的光照理解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我 在家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自一丈红。 娘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精彩节目重播。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期节目主持人郑磊、王哥，祝大家国庆中秋双节快乐。 好，再次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 嗯， 局外人的导演杨婷导演，你好。 大家好， 欢迎杨导。 我们的女主演赵宏伟老师， 欢迎赵老师。 我们的男主赵阳老师， 欢迎另一位赵老师。 刚才在中间的时候呢，我放了几个剧照的照片啊。 对， 这个有，因为这个 提前过过瘾。 很多人说只敢盯着上半身看，还有说身材好好，为什么呢？这部戏为什么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示人？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我看就是大家这个主创的这个服装比较少一些，你就赵阳老师就穿个短裤啊，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扮相。杨导为什么这么安排？ 这是为什么？哎呀， 这个真的是，这个是这样。 为了省服装钱。 对，因为我们没有服装，这个戏我们没有服装，这是真的。 啊、 因为在这个戏排练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说你们将要面临的一个戏是没有舞美、没有服装、没有化妆、不对外演出、不在剧场里、没有宣传。 二位就答应您了， 对他们，因为他们不敢，他们不敢答应。然后他们就对，因为他们已经进到那个屋里了。然后我说了，也不能走， 还不能走， 对，也不允许走。既然进来了，进这个门容易，出这个门就很难 啊， 所以他们也不敢， 也不敢。 那当然，在这个那个是戏里头的，主要是因为赵阳身材好，我觉得 对 不用可惜了。 我给大家给放一下啊，这个相应的照片，哎，这个是放错了，这个放到赵宏伟老师身上。 赵宏伟老师身材也是绝对的， 非常棒。赵阳老师拍这个戏的时候，知道这么一个情况还不能走，心里有什么心理活动抵触吗？ 这个就像现在这张照片的这个只穿一个底裤的这个造型。直到最后马上就要演出的时候，我才知道要这样干的。 生被坑了， 岂有难。 对，就已经马上觉得，哟，所有的心血都要见观众了，终于可以向观众去展现的时候，把外套脱了吧，把裤子也脱，穿一底裤就够了。 什么？ 好吧，那没办法，只能好。那时候只没有什么可说，只能好。 不，这个我真的要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并不是说是为了要。出于什么别的原因？是因为最后莫尔索是要最后是要被在广场上当众斩首示众的。然后他临死之前，他拒绝所有的精神上的一种辅导。那最后其实他脱衣服是他的一个，我们是安排的是很仪式化的，有仪式感的。他把他脱下的衣服全部整整齐齐的叠好，把他的鞋放在那些衣服上面。当然他每场都没有很好的叠，衣服只是放在边上。但我们当时要求的是非常有仪式感的，然后鞋放在那儿，等他整个人走了之后，他的那些东西就孤零零的留在那儿。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 其实你看他每场都没好好叠，就感觉好像日常生活中也差不多是吧？ 不是，好好叠是一种态度，叠好了，这是一种结果，对，这两回事儿的，态度是端正的嘛，对不对？ 张老师，真的，我们很多朋友现在都在说了，就说这个身材真的不错。 哎， 您是知道有这么一个结果了，还是特意去健身，还是平常一直保持啊？ 有没有压力？ 事实上，第一头三场给那个内部的朋友看的时候，就我挺胖的那时候， 哦、 那时候有70多公斤重，75公斤。 等会儿，郑雷，那70多是不是你零头？赵老师说70多公斤，那还挺胖的。郑雷，你 90？怎么的？还搂着说呢？ 行，赵老师您继续。 然后后来就是等第一轮演的时候，也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已经感觉我就应该注意一点了，因为咱不说我自己是不是要有一个好身材给观众看吧，最起码我觉得这个角色他在监狱里待了11个月，其实你觉得他能胖到哪儿去呢？ 对不对 他就是心态在那个在能够平静，说在这个监狱里头再能够踏实，没事儿，心里不当回事儿，判死刑就判死刑了，他也不能吃喝成一胖子。 对，所以努力去贴合角色。 对，特别是后来那个中间有一段时间看了一个奥斯卡的一个获奖的一片子，头两年获奖的那个《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那个马修康纳利，哇，我一看这个莫尔索话剧这个戏剧，我觉得我得奔那个方向去。 哦，你不需要剪成那样。 但我也没剪成那样。事实上，到最后演出的时候，我很光荣告诉大家，我是65公斤。 65公斤，这是一个敬业的态度，也体现在了这个事实上啊。 对，我觉得演员呢，有些时候在这方面真是一种体现，他对自己的职业的这种尊重和职业态度，是一个特别特别值得推崇的一件事儿。其实你看，我们有一些，因为我们可能经常会拿大家比较熟悉一些好莱坞演员来做这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贝尔，他就将美国电视的时候把自己弄成一个大胖子，然后随后又把自己弄成一个瘦瘦的， 对，根本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 我就身体都完了。还有这个演这个还有那个银河护卫队的这个星爵，他原来是个大胖子，导演就相中他这张喜剧脸了， 包括宝莱坞阿米尔汗都是这样迅速增肥减肥。 我有一句要补充，我觉得我还有一个练的一个动力，你知道什么吗？我觉得这个人有一天面对世界这个世界把他推向一个断头台，我觉得当他穿的只是一个小短裤的时候，是在那个世人面前展露自己全部的时候，不光是他的身体，是他的内心，他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那这个人如果说他太瘦或者他太胖，我说是不是怎么的，那我觉得都会让别人分神的，是给我这种感觉。 一个非标准的人形。 对， 嗯， 所以说我觉得他应该在我心里头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要奔着那个方向去练。 今天我们的听众说，这个老大，我是唐默，看过来，唐默，您叫谁呢？我跟人说一声， 老大，对，好多人都在叫赵阳老师叫老大， 哦， 为什么？ 不，这个唐默我知道，那个他那个见过面，还要求我拥抱过他，那个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愿意叫我老大，他。 没事， 大家顺口就完了吧。 因为你年纪 我大嘛，又老又大， 是吗？ 江湖混名。 今天在我的朋友圈里，我发完预告之后叫都是叔， 大叔是吧？ 好像不是同一波人。 大叔不容易，你以为普普通通岁数到了就叫大叔啊？ 对，有可能是大爷。 就是嘛。我想问问赵宏伟老师，真的。在这部戏里，其实不仅仅赵阳老师也是做出这样的牺牲去努 力 啊。其实这部戏我觉得对女演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刚才宏伟老师那张照片真的非常的美，一瞬而过就给切掉了，为什么？ 来，我再给放一遍， 对不对？ 来啊， 这不是我，这不是我 啊，放错了，来，这不是啊，再换一个。啊，这个 对， 这里面呢，我看这就是服装也是有，还包括有吻戏啊，包括服装的要求啊，等等等等的。在拍这种戏的时候，其实我们以前的话剧可是很少涉及这样的造型或者是这样的桥段和环节的。那拍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就想法？就是你看闺蜜坑我 呀，要开始八卦了是吗？ 没有，我很敬业的 啊， 这是一个专业演员应有的素养，对吧，导演？ 实际上在排练场根本不是这样。他说你要干嘛？我说你得穿比基尼。他说你要干嘛？你是觉得我还不够胖？ 我敢脱，我特别敢脱， 观众不敢看，我敢脱，但观众不敢看。我说真不是，我说去沙滩上游泳，您还要穿的很 穿什么呀？穿西装啊？ 是不是？你肯定得穿个比基尼。他说我没事儿，我可以的， 我一点也不害怕。 真的， 对，我特别坦然， 宏伟还是挺 坦然我的肉。 其实我想问一问宏伟老师，真的，您和杨导这合作太多年了，几乎所有杨导的戏应该您都是出演了。那在日常生活中，你们是不是也就像这个闺蜜呀、姐妹一样，天天一起生活在一起，天天腻在一起？ 我姐姐 啊， 是的， 跟我家里人差不多。 家里人差不多。那这么多年杨导的戏拍下来之后有什么感触吗？ 我觉得应该是是就是很 说好听的。 以后还有朋友可做啊， 那就没啥， 没什么可说的。 好听的 就结束了。 但是对于玛丽这角色，刚才杨导其实有了很多的解释和诠释。我们得问问洪威老师，你眼中的玛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是怎么理解这个角色和人物的？ 嗯，其实跟导演说的也差不多。 行，好，收摊儿吧，咱们今天。 因为在剧中，小说中其实玛丽的描写不是很多， 对，琢磨很少。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它是大部分的是一种感觉。 嗯嗯。 那我觉得温暖两个字是比较贴切的。他剧中会说玛丽这个人比较爱笑。 嗯。 然后她的笑声会给莫尔索留下印象。 嗯。 那我觉得一个爱笑的女孩，然后很温暖，我觉得她正好符合了莫尔索可能当时需要的一种感觉。 她是需要一束阳光照进她的生活的。 是那种自然而然恰到好处的。 嗯。 就像什么时间呐、空气啊，就是你看不到那种形，但是她就在你身边，一直就是包围在你身边。 嗯。 一个词温暖哈。 其实您这个洪威老师唱歌特好。 是吧？ 对，哎呀，洪威的声音真的是天籁，我一直紧张，天籁之音。 洪威老师不敢承认，您当年戏我看了。丽丽这个角色是个电台主持人，是吧？ 还有这么一茬事儿呢。 我演过电台主持人。 丽丽， 电台主持人。 哦， 是吧？当时的角色塑造是这样一个，是呛我们行的，但人家呛挺好。我有其他的演员朋友跟我们说，你知道郑磊我们在演戏的时候什么角色最好演吗？ 嗯， 就你们主持人最好演。 就为什么？ 太简单了。我们的生活是多么没有挑战，我们的工作是怎样的？ 对，演起来还是可以的啊。 啊，对，你看我们王哥每天演主持人演多好啊。 我每天在演一个爸爸和皇上。 爸爸和皇上。 对对，我每天在演爸爸和皇上。 嗯。其实刚才我们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也说了，就这样一个话剧，其实我们现在这个话剧舞台呢，包括各种舞台剧、小剧场等等的，这两年可以说发展的非常不错，就是很多人在投身于这个行业了。 对， 以前可能从业者就比较少，真的比较少，但这些年呢，真的有很多朋友，很多年轻人愿意把自己的这个也是兴趣爱好，他真的愿意投身这个行业。 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行业其实从收入从各方面来讲呢，并不是说特别的可观，所以 或者是这么说，一开始是没有办法可观的。 对，你看我看很多小剧场话剧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他们的收入真的不是很高，无论是排练费和演出费都是不高的。所以说他在这个话剧和舞台剧的发展过程中，除了一些大戏之外可能还可以，除此之外大家可能会更多的去考虑商业方面。 是， 其实你像比如说像局外人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比较小众、文学性、艺术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题材，杨导，您选择这样的一个戏去拍，这样一个题材去拍，在现在整个的这个话剧的环境里，你在做这个之前会不会预估我会市场需求反响怎么样，我会不会把这个成本收回等等这些方面 你会考虑吗？对，市场化的考量。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市场。 嗯， 我真的不知道。 哦， 我也不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作品，这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嗯， 我只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一个东西。但是就是拍这个局外人之前，我们在就是内部演出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过来看看完了之后，他说这个戏真的很好。 嗯， 然后我说，他说你为什么不在剧场里面去演？要我们这个演出是在一个多功能厅，每一场最多坐80个人。 啊， 然后他说你为什么不在剧场演？我说我不认为会有多少人会喜欢看这样的作品，但事实上我错了。 嗯， 很多人非常的喜欢看，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很年轻的孩子，真的是90后，他们有的就是在念大学的时候，也有大学刚毕业，他们就是这个小说他们已经看过很多遍。 嗯， 然后他们会跟你讨论很多就是关于人生而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都会在讲 很深层次的一些理解。 真的是，我认为我之前，当然我也没有判断，但是确实是这个戏演出之后，我觉得我们做东西其实不需要考虑市场。 嗯， 就是你要做什么，你要带给大家什么，这个好像很重要。 嗯， 如果为了市场的话， 就很有可能它就不是一个艺术品了。 拍电视剧去吧。 对呀，你看。 可以。 很多不是不能讲是吧？ 能讲，非常能讲。 讲了。 别的节目不能讲，我不好说，我们节目肯定能讲。 反正我们是没少损的啊。当然，该夸也得夸。 当然有，肯定有非常好多的好，有好的，不能说非常多，大部分都。 嗯。 好， 咱二八定律吧。咱们首先这个好的肯定是在里边的比重是，无论是话剧舞台、电视剧还是电影，它都是一样的。 这是好作品的价值所 在。精品它一定是少部分的。 对， 所以说你像您刚才所说那个就是八十人那种小剧场的演出，其实我有一种感受啊，就是你像我们偶尔有机会也会到舞台上去做一些活动啊，或者演一些角色。有些时候呢，对于演员来讲，可能演就是阵容比较大的时候，他更嗨。他容易嗨起来，如果就 今天明显来三个嘉宾的时候就比来一个嘉宾的时候更热闹， 对吧？就是八十人的时候他可能会这劲头起不来。 哎，可是这个戏真的是跟那个大剧场没有关系，这个戏一定要在这样的一个小环境下去演。因为我每次就是那时候跟赵阳我们经常会说，我说一定要控制，要稳下来，要沉下来。他不是那种要怎么样的，不是的，他所有的情绪，他所有的感觉，他全部是在底下慢慢流动的， 是细腻的， 是流动的。然后观众坐在那儿，他很近距离的看这个演员，这个演员最近的距离就像差不多就我们这样的一个距离，最近就这么一个距离。所以有一天有一个观众说，他说这个表演非常好，他说我清楚的在这个男演员莫尔索身上，我看到了他所有的情感，他的哀伤，他的绝望，他的愤怒，他的克制，他的隐忍，他全部都能看得到。但是这些在大剧场我不认为能看得到， 都是被忽略掉的细节了。 其实刚才杨导这么一说，你这种就是闭眼一想啊，那个场景真的是很棒的，就是这个演员就是在你面前，他的一切的功底都展现在你面前了，所有的情绪， 细腻直接的状态。 当然对赵阳老师和洪伟老师这提出的要求更高啊。 那不重要，刚才不是说了吗，已经能感受到了那么多种情绪，衣服叠的稍稍粗糙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情绪如实的传递到了。 我觉得恰恰是这种戏剧的一种魅力所在。 对，是这样。 我们看电影看电视剧隔着一个屏幕，他就是一年前拍的了，然后等等的，就是你没有任何的交流，你也并不能那么近距离的感受到那一切。 对。 然后但是这种我们就是面对面的这种小剧场，较为封闭的一个空间，一个小环境下，我觉得对观众的这影响是比较大的。 受到的情感和情绪的这种冲击会是非常直观的。 那赵阳老师当时有什么感触？观众就在您这儿，然后您就穿着自备的底裤。就是这种戏你拍起来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离观众特别近的时候，一开始其实是挺难适应的，猛地一上来确实 有不适感， 会有不适感。因为你跟不熟悉的人非常近，突破了一个安全的距离去表达自己。但是事实上最后让自己能够接受的这个过程呢，没有什么技术手段和别的东西能帮你，只有你自己的心，变得静下来，变得踏实下来。不能说把所有的观众都化为一片就是说无有那样的，不能那么去想 啊。我们想的都是大白菜是吗？没有，我听过，还确实听过很多这个刚刚入门的这样的表演专业或者说有这样表演性质的其他专业的学生都说好紧张怎么办，把底下观众当成大白菜，一颗一颗的。 对对对。 但其实这个时候是单向的阻隔了这样情绪和情感的交流，是没有办法传递的。 是不能那样的，就是说他们还在，但是你就告诉他，其实就是江明写的这个莫尔索，也是那个杨婷导演要求我诠释的这个莫尔索的那个状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在你身边，不管我身边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八十个人，还是更多的人，他们离我有多近，我只想跟他们说，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 就够了。你有这颗心在那儿，能够静静的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些都不是问题了，什么距离。你可以知道怎么自在的、淡定的去表达自己，表达莫尔索。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尤其杨导和张老师说完之后，真是感触挺深的。有些时候，这个戏剧的魅力在这儿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过于想太多。以前真的有些时候想太多了。但你真的去实现的时候，这种东西带给你的震撼是特别特别大的。 是这样。 我们知道赵阳老师其实也涉猎很多这个，包括电影、电视剧啊，等等等等的 影视作品。 这个你演起来这种感觉有什么区别没有？ 你说就是演咱们这个就是戏剧这一块， 戏剧和你其他影视作品、其他的一些这个角色相比， 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 那种这种不同的作品， 所谓 的 诠释方式、表达方式以及给你带来的感受， 那肯定是戏剧更加贯穿，更加痛快，更加舒服。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戏剧都让我觉得是这样。 啊，行，这可能是跟我这个星座本身大家老爱黑的那个说法有关，他挑剔。 处女座是吗？ 对， 哦耶， 昨儿我生日。 对，我刚刚在直播页面下方看到了有人在祝张老师生日快乐，因为确实不知道是哪一天。 911啊。然后那个什么，就是我觉得啊，不是所有的影视作品都能够真正让一个演员啊有权利去说，我就特喜欢怎么样，但是作为一个人本身来的话，有权利去说我爱这个。那个兴趣一般一点，对于戏剧每一部话剧来说，不同的这种情感也是不一样的，而局外人可以是100分， 极高的评价， 这评价特别高，真特别高啊！咱们现在很多人在问啊，就是生日快乐已经刷屏了啊！ 对对，这个确实我们节目组要表达一下啊，补一句生日快乐啊，张老师。 包括问他张老师能不能加微博群啊等等的，这个我不太知道你们怎么操作的，加微博群，反正这话我转达了，我可是看评论了，不要说我们没看评论。 评论是看见了要赶紧念，要不然就是咻一下就弹没了，这类的都 确实刷不过来。大家在群里头也能看到这些留言比较多，我实在是看不过来，不能给大家转达大家的问题、啊。 对，像红叶老师提问的，像杨导提问的特别的多。 所以说这个大家这个见谅见谅，现在 以后常来就好了嘛，对不对？ 对， 他们常来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时间所剩无多，咱们就八卦一下。 你要开始干啥？哎呦，你要开始干啥？ 特别开心，你们俩。杨青导演，现在开始，您先别说话啊，您先别说话，咱们问问红威老师，因为你们两个太熟悉了嘛。真的，你看刚才他吓唬你， 你问点能播的行吗？好吗？ 能播能播。咱们把这个话题呢，咱们问的浅一些啊，就比如说，你看在片场啊，在我们就是拍摄过程中、排练过程中和在生活中的杨青导演，他都是什么样的？给我们描述描述呗。 一个样 啊，一个样，他 现在这个样， 他也得有个样啊。杨青导演他不说话，您甭害怕，没事儿。 我不害怕， 就在生活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兴趣爱好， 工作状态当中，对， 工作状态又是怎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因为你问他自己没法说，他就说那样了， 就很随性啊、很率真，然后很直接，但是也很幽默。哎，全是好词儿吧？ 他不能说什么，他现在不能说话，您甭问他。 很专业。 这词儿越来越好了， 很有思想。 我刚想说，有思想，就是她是一个爱思考的，从女演员变成了女导演。 真的。 是的， 就是你看，我其实就想问到这儿，她原先是演员，而且您二位也一起合作过戏剧，然后来她又做了导演，这中间她有什么变化没有？突然间变成导演了， 更加优秀了呀！ 哎呀， 就对整个的，他以前只是对，没事，我夸得特别自信。 这个夸得太到位了。 以前只是对角色有独到的揣摩，现在对整个剧情都有了独到的见解呀。他要把控整个剧情，就是他会变得比以前更加的丰富。 要顾及， 他成熟了，然后他也进步了呀。 对，其实在我们旁观者角度来看啊，因为其实现在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状态，现在在看杨导真的是一个特别娴静的一个智慧女性的状态啊。 你就是这种年龄 一看跟我就不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这种 能喝点吗？呢 真的这种美好难以形容。 对对， 所以说呢咱也不多问了，我觉得刚才问红文老师属于白问了。 你说的那些我们都看见了，你知道吗？你说点我们看不见的。 没了。 就是好。 就是好。 还有两次机会。 你再说一句。只有我们越多越来越多的好的理解他们的观众，在这个行业真的才能发展得更好一些。 是这样。 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今天我太开心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做今晚有戏这样一个节目，再次谢谢大家， 感谢我们的主创团队啊。 好， 谢谢主持人，谢谢 谢谢主持人 朋友们， 以后常来就好了嘛。 是是是，我们就住这儿吧。 常来啊。 好，那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来， 我是主持人王哥，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明天晚上6:45我们再见， 拜拜。 是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